静修捷要报恩谈。序：净土法门乃一乘了义，三根普被，横超三界，尽登四土，极圆极顿之不可思议法门。印光大师所谓究竟唱佛本怀之法也，高超一切禅教律，统摄一切禅教律，而其中之无量受经者，乃净土法门之总纲，净土群经之首要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然其存世五义差乎剖据，令行者有遍读为艰，单持挂疑之困。是以宋朝王龙书、晚清魏墨深皆有汇集本之作，清代彭继清则出捷要本以弘扬之，西此三本皆有缺欠，未足未为善本。待至民国，夏莲居老居士发大愿心，重行汇集，便参五义三本，苦心孤诣十载，终成精当详善之善本，是为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。有福悲心良深，悯末法敬业浅学，未按小本唐义，复不诵净土大经，犹不明理，而至信愿未深，难得真实受用，遂编辑经文，复以祖义成净修捷要，一名五念简刻，设天亲菩萨、礼、赞、愿、观、相五念于每一拜，用力少而收效宏。浅言之，乃修净土大经之捷径，入宝王三昧之金梁。深言之，实融净土五经一论于一边，设禅教净律密要义而无疑，取经用弘，必益行者，功德殊胜，叹莫能穷。黄念祖老居士者，莲公传人，湄公亲生，受莲公嘱咐而著《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解》，广集中外经论祖训百九十余部，已是大经。便设禅教律密深旨以弘净土，妙诠奥义，畅书幽玄，绝为净土大经善本之善著，是乃净宗善中之善也。复以余暇为众宣讲净修捷要、禅法要于顷刻间，发威严于笑谈中，融显密于片语里，解顽惑于妙喻上，是乃净修要中之要也。所传世者为其讲解净修捷要 第三遍之录像，名曰《静修捷要报恩谈》。老人谆谆教诲，恳切叮咛，情深意志，令人如沐春风，如饮甘露。今日流通之《静修捷要报恩谈》各种视频音档版本，皆有一定程度之删削，难窥全貌。有闻录像母带不复可寻，遂时校准诗句，遂立有敬业同修将念功讲解内容记录编整，并复印流通，笔便学修，功德难量。然其余言语匆促处，便意微细间，仍难免理解疏误，未尽善止。自有中华华藏净宗学会同修遍及六种音档，整理相当完整之文稿，附有北京净宗同修为熟谙念功口音深细讲解意趣，将静修捷要报恩谈反复恭聆八九十遍，于模糊处甚至聆听上百遍，以此制成精勤之功横，修订华藏整理之文稿。所愿者乃最大限度还原念功之本意，结成静修捷要报恩谈之善本，以享大众，并传后世。其坚毅卓绝，耐烦耐劳，善愿善行，诚难能可贵也。新建思编即将父子，原略述其因缘始末，以为之序，聊至赞叹随喜之意焉。公元2015年2月，是净空仅续于香港。